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。好，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。张主任你好。 周杰好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。 嗯，那么听您的讲解，我知道这个肾阳好了啊，这个肾达到一个阴阳平衡，实际上它对于五脏六腑啊，其他的脏器官呢，都是一个健康的根本啊。所以在这点上来讲，肾应该说是真的一个根本啊。 是我们今天因为对我们中老年来说，我们面对更多的是慢性疾病。 嗯， 你慢性疾病在每个人身上表现的部位是不一样的，有些人可能是大脑，有些人可能是颈椎，有些人可能是这个心脏，有些人可能是肺脏，有些人可能是肝胆，有些人可能是骨关节。总之呢，就是说慢性病嘛，病程长，病机复杂，难于这个康复。我们老说治病求本，标本兼顾，我们在就医的同时把这个疾病控制住了，但是我们就说在你不能治愈的情况下，那怎么让疾病不要发展再去加重，就是说疾病防变嘛。还有一点来说，怎么让失去的功能再回来一些，这个应该是我们治疗这个追求。可是现实生活中呢，大家的这个感受就是这个缠绵不愈，总是这个症状难以这个消除，影响到了这个生活质量。那我们说医学我也讲过，我说有这个自然疗法，传统医学疗法，还有这个对抗疗法，还有这个顺势疗法，有这么四种。那这个四种怎么应用呢？就说各有优势，各有局限。我们说你今天不是说哪一种这个治疗方法你能包治这个百病，那么这个怎么去应用好呢？就是在疾病的不同阶段，你去选择适应这个阶段这个方法，诶，我们就能有力促进这个疾病这个康复。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，我们急则治其标，诶，我们今天其实现代医学是非常有优势的。那么在控制好以后，如果在这个治标的过程中加上你的自愈能力，疾病康复了，那我们当然就不用说了，那你就是愈后防复，巩固好你的身体，做好养生保健，不要让它复发就好。现实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今天控制这个急性发作期以后，在这个慢性康复的时候，总是难于找到这个让自己这个感觉满意这个方法。那这个我们就要来思考了，是我们这个路径走错了吗？是我们这个医疗技术不够吗？都不是，是什么选择的这个合适不合适的问题。所以对慢性疾病来说，尤其是我们这个多脏腑多机能功能减退的时候，那我们要去思考这个本源，我们去调在哪里调，诶，我们这才有了这个去寻求于我们传统的中国医学。所以我们要从哪里调？先天之本去调，后天之本去调。先天之本我们调哪里？调补益这个肾气，调肾的这个阴阳。后天之本我们调哪里？我们去调我们的肠胃脾胃，因为你先天之本需要这个后天之本去濡养它，那这个后天之本需要先天之本去促进它滋生它，它是这么一个辩证关系。所以你对于这个慢病康复多机能下降的情况下，我给大家的方案 你就是可以用这个名贵中药金兰花加一个什么，加一个由这个莲子、茯苓、百合、芡实，再加一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转移因子，这么一个组合方法去固你的先天之本，去调你的这个后天之本。你看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金兰花加这个茯苓、芡实、百合、莲子这么去调养我们的先天和后天呢？你像莲子，哎，养心安神；百合呢，润肺止咳，清心安神；再有我们说芡实呢，它是补脾止泻，益肾固精；那么茯苓呢，利水渗湿，健脾安神。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转移因子，这其实是从这个动物这个脾脏提取来的这个小分子肽，也就是蛋白质。那你拿现在这个实验学去分析的话，它能促进这个淋巴细胞这个活性，那么就是说能激发我们这个细胞免疫能力。再一个就是能够加强这个 NK 细胞这个杀伤活性。NK 细胞我们就说自然杀伤细胞嘛，这个都是免疫的这个很主要的骨干成员嘛。再有呢，它能提升我们血清中免疫球蛋白这个活性。我们这个和这个数量，你像这个 IgG 啊、IgE 啊、IgA 啊、IgM 啊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免疫球蛋白。其实我们注射的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球蛋白。还有呢，它能促进这个单核细胞这个扩清功能，再有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这个提升，还有吞噬力的提高，吞噬指数的这个提高，再有呢能促进这个淋巴细胞这个转化，这都是什么？这个都是通过这个实验证明过的东西。哎，我们刚才说调后天之本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莲子、茯苓、百合、芡实加转移因子，再加上一个金兰花，这样呢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就获得了这个平衡。 其实对于先天之本肾和后天之本肠胃，咱们都要兼顾。 那你想，一个你身体这个本能固有这个能力，你把它固好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。还有，那你这个不是说你生下来这一辈子它就永远是这个水平了，我们后天是损耗的，你怎么去濡养它？你就把这个中医讲这个脾胃后天之本去滋养好它，就维护好它。那你像你能力很强，虽然我们遇到生活中遇到一些致病的原因，哎，但是我们在医学帮助的情况下，我们很快就把它调整过来了。 而且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之间，他们也是相辅相成的。养好了后天之本，也是对先天之本的一个滋养。 滋养它要靠营养物质嘛。 对， 你看脾胃它就是吸收五谷水谷之精微，来靠物质滋养。你这个身体它也是物质做基础的嘛。 是的， 没有这个做基础，那你再好的器官慢慢都会萎缩的。 没错， 你在这个肾脏里面，你看我们在中医里面说它的功能的一个是藏精，这个我讲的很多，再一个它主水，肾主水就是水液这个水，然后还有主纳气，吸纳这个纳，这个水大家老现在医学身体的内环境，我曾经在节目中讲过，我说身体里边的组织细胞生活在液体里边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身体液体都有哪些液体？一个叫细胞内液，你看每一个细胞，我们细胞膜里边它都有细胞内液，这是一个液体环境。还有一个细胞和细胞之间，它生活在哪里？生活在细胞外液，我们把这叫组织间液。你看我们这个皮肤，它下面一定有水的，说白一点，水其实就是组织间液。这是一个细胞内液，组织间液。还有一个液体在哪里？就是我们这个血管里边，那个是什么？也是液体吧？诶，我们这是属于这个血液。那这个组织间液里边，它的电解质、它的酸碱度、它的这个压力、它的这个温度，诶，这个就属于我们这个内环境。那肾主水呢，它有两个含义，一个呢就是调节并参与津液代谢相关脏腑的功能，还有一个这个主水的含义就是说肾能调节尿液的生成和排泄。 那中医讲这个津液呢，其实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说的身体内环境，然后这个组织间液，所以津液的生成、输布、排泄，那么是在肺、脾、肾、肝、胃、小肠、大肠、三焦、膀胱这些脏腑共同参与下完成的。那么我们说肾为脏腑之本，那我刚才说的这么器官的根本在哪里？在于这个肾脏，肾气的蒸腾气化，肾阴的滋润宁静，肾阳的温煦推动，对各脏腑参与这个津液代谢这个功能啊正常发挥，具有非常重要的调控作用。 嗯， 你看我们今天说，哎呦，酸性体质、碱性体质，一会儿容易产生癌细胞了，不容易产生癌细胞了，碱性体质好，谁来调节？这其实就是在中医里边，我们肾脏来调节。那么通过各脏腑之气，阴阳其实大家阴阳这个词儿是可以用到任何一个器官、任何一个事物，它其实指的是对立的这个两面，这个调控。我们提到这个肾阴阳的时候，大家把这个阴想不开，阳想不开。其实你说如果这个肾气这个过亢，我们就叫阳盛，那这会儿必须谁来抑制它？就是靠肾精，它属于肾阴嘛。这样的话，肾脏才能在一种平衡的情况下，哎，它才能这个发挥这个作用。这个时候，也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不平衡，其实它并不这个抽象，它是以一种分析事物的这个工具和这个方法。当然，我们听众啊，你就听听这个有这么回事就行了。这只是说，它中医它也是有逻辑的，它也是有这个理论指导进行分析，才给大家开出那个方案。包括我们做健康管理，也是通过分析这个个体所存在的问题，那么根据每一种这个保健这个功能，哪些进行组合，哪些进行补充，哪些需要物质，哪些需要功能调节，那么这个前提一定是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，诶，我们这么做一调整以后，我们才能给大家开出健康方案。这样呢，你保健养生你就针对性就强了。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，就是说人他是一个动态，你生活在社会中，你生活在自然环境中，你看这一切都是在变化。自然环境中春夏秋冬白昼黑夜也在变化，生活在社会中，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我们要去工作，我们要去竞争，我们要去面对压力，你这是一个动态。所以在这个动态中，我们身体是发生相关这个变化的。那我在这里说这个话的现实意义在哪里？就是大家使用了我们给指导的健康管理方案以后，你可以三个月作为一个周期和工作人员进行沟通，哪些改善了，哪些这个没有改善，甚至身体又出现了这个新问题，诶，通过沟通以后再调整再调整。这样调整的好处是我们一步一步接近了最佳的这个方案。你看过去老中医开中药，他这样的，开三天你过来，我再给你君臣佐使再去加减，我可能这个加减可能是在药物这个剂量上变化，比如说15克20克，把那个君药加大还是佐药加大，这个时候看什么？看你身体变化这个情况。所以这个是要这个调整的，大家别没有这种一劳永逸这个方法。你看有些人这支架装了三个，啪过了三四年去装，又装了四个变成了七个，过了一段颈动脉又有了，诶，又去颈动脉也去装，再一看腿部又堵了，甚至人家给他说我去腿部去装，这叫解决问题吗？这个就是后续啊一定要去这个追踪，这就是哲学里边动的这个思想在临床应用这个指导。 嗯， 千万不要一劳永逸，我们的车我们还定期去维护，那我们的身体，你这个生来有这个先天之本在指导你，过了你的青春期，它就开始慢慢慢慢要减退了，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是这个放而化之，不大理它，那当然肯定要出问题。 嗯。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，身体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，如果失衡的话呢，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。无论是你治疗改善还是养生保健，都是让你的身体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哈。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，这个人呢，他的身体是有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，一种治疗一种改善呢，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，那你觉得就一劳永逸了，并不是，因为你的身体还是在发展，随着年龄的增长的，你的身体还是在慢慢的衰退，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是要补足他身体的不足。那因此说养生保健也好哈，这个改善治疗也好，这是一辈子的事儿。 其实在这个治则上是简单的，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，寒者热之，热者泻之。那你看这个我们就是找平衡的嘛，你寒了我给你温 对吧，你热了我给你这个泻，然后你这个火往上走了，我给你下。你哎，这个火往下走，哎，我给你如何这个升阳，往上升。你看，他就是找一个这个对立统一。问题是，什么时候用这些方法？这不需要这个我们说的风险评估，风险评估就是这个辩证分析这个过程。 是的。那么如果大家呢想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健康风险评估，然后来取得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的话啊，别忘了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。我们的电话是 8886-4417,8886-4417, 另外一部是 8886-4427,8886-442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，肾脏藏有先天之精，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，生命之源。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，主生长、发育、生殖和血液代谢，主骨生髓。随着年龄的增大，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，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，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，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。临床证据表明，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。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，维护好肾脏的功能，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。金蝉花也称蝉花，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，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。临床研究表明，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，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，升高血浆白蛋白、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。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，对保护肾功能、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。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，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金蝉花》一书。 那确实呢，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，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得到了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。那通过一段时间的实施，确实达到了一非常好的效果啊。那这有一位，这是张世科，69岁了。他说呢，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乘火车出差回家的途中啊，不小心受凉了，突发胸闷、气短、呼吸困难，不能够动弹。而且随即途中呢下车就送往309医院住院治疗。当时这个血压呢是高压180，低压呢这个80啊。心电图频发早搏， B 超血显示左心房的增大，等等等等吧，反正是非常的危险。那么20天以后呢，转院出来了以后，仍然出现乏力、消咳，仍然出现乏力、消瘦、咳嗽、心悸、睡眠差等等这样的情况。那么在疗养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发现呢这个病情越来越重啊，而且身体也是越来越差。那么最后也导致就是随身带着制氧机才能够正常的生活。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发现了咱们养生之道节目，那么一直收听，最后呢通过风险评估制定了他的健康管理方案。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试用哈，他的心脏早搏也消失了，睡眠大有改善， 而且呢，他的严重的疲劳感也消失了，咳嗽消失了，体重也开始上升，再也没有出现的突发呼吸困难的情况。后来呢，到医院去复诊了一次哈，确实从各方面来讲呢，都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。所以呢，他也是特别感谢养生之道节目使他又重新恢复了健康，说他现在呢也不滥用药物了啊，现在他终于可以摆脱制氧机这样的困扰了，可以正常的出去活动了啊。所以看到他这样的恢复效果，我们也是挺高兴的。 你看他这个用过这个金盏花，再用过这个抗纤维化，同时呢也有这个压翔骨方，我们也给他指导过。我们说在这个肾气呢是脏腑的这个阴阳之本，也就是说它功能平衡正常发挥这个之本。大家一听阴阳可能就是说有点抽象，其实也就是保证其他脏腑功能发挥正常的根本。像他这种情况就属于这个心肾阳虚。我们说心肾阳虚的这人都有些什么这个症候呢，就会有这种心悸啊，还有呢就感觉这个腰膝酸软，再有肢体浮肿，小便不利，形寒肢冷，神疲乏力，这个就是精神萎靡。当然在这个极度不足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嗜睡这些问题，这个属于什么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心肾阳虚导致的。你看本是其实要去养好肾，这个时候我们再调调心，相对症的再给他做个方案，就能逐步走向康复。 所以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呢，一定要在健康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哈。我们有针对性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。我们的电话是8886-4417和8886-4427。好，那我们在10月30号和11月3号啊，一直五天三夜的时间，将带领大家有一次红色之旅的活动啊。那么这次呢是到延安之行。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呢，我们将呢参观哈那里的地标性的一些景点，比如说壶口瀑布啊，宝塔山呐 啊另外呢像中央大礼堂等等这些呢红色的地点。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些古代的，比如说像黄帝陵啊等等。确实这个地方是很多朋友特别向往的地方。那这次呢我们只有40个名额，咱们是先到先得，额满为止。所以呢如果你想去的话赶快来进行报名，我们的电话是8886-4417和8886-442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。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，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，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，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——免疫力。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，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，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。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，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。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，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，有些人却因癌早逝，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，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。同样是活着，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？说到底，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，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。在生活中，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。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？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，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，转移因子为菌，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，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。以中药百合为臣，可补中益气，滋养强化，调节人体免疫。以中药芡实为佐，达到固肾摄精，补脾止泻，扶正固本，滋阴壮阳的作用。以中药莲子、茯苓为食药，达到精心安神、益脾和胃、利水渗湿之功。